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就南朝鲜傀儡逆贼集团在联合国舞台上污蔑我国的国际地位等干出妄自尊大的言行一事，29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指出，南朝鲜委外交部长官尹炳世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无中生有地说，北方惯于违反联合国决议，还放出一派胡言，说应当考虑是否有资格当联合国成员国。尹炳世的这种妄言只不过是一种出于他们用任何制裁和施压都未能制止我国增强核武力的绝望和败北感的胡说而已，就等于朴槿惠集团在世界面前自认他们一直伙同美国主子极力追求的对北制裁和扼杀活动完全遭到失败，还充分说明傀儡集团现在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困境。傀儡集团对我们惹是生非，说什么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在愚弄联合国等等，但实际上粗暴地践踏和愚弄联合国宪章的就是美国和朴槿惠逆贼集团等追随势力。美国和朴槿惠集团每年举行针对我国的大规模核战争演习，还向朝鲜半岛及其周边投入一批战略核打击手段来不断威胁我国，造成核战争危险。他们就是公然无视联合国宪章关于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原则，愚弄联合国的罪犯。联合国宪章或国际法的任何一个条款都没有把主权国家的核试验和弹道火箭发射当作问题或定为非法，尤其是我国从来没有承认过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盗用联合国名义来炮制的强盗般的反朝决议。尹炳世作为青瓦台的侍女只知道乞求外交，对于他那荒唐的妄言，南朝鲜内部也有人纷纷予以指责和嘲笑，说是一种无知而又低级的自作自受的愚蠢行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南朝鲜傀儡集团再猖狂挣扎，也绝对不能阻挡我国以东方核强国彰显威仪的战略地位日益提高。